好話唔講政治都係講政治， 冇得唔講啦。 咁啊，真係盡量 喺我哋身邊日日發生，我哋又喺呢個圈入邊，好難唔講。 講啲嘗試講啲生活啲嘢，同埋都即係算係分享或者呻下。咁我早兩日去咗一個二十幾年朋友嘅婚宴啦。 嗯， 小學嗰陣就認識。咁我呢位朋友咧，佢好叻，我除咗當佢係朋友之外咧，仲即係好有一份尊敬喺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讀書好叻，叻到係即係會考嗰陣拔尖滿分拔尖咁樣，跟住人又高大啦，一九幾又靚仔， 一九幾唔講得少， 係啦，咁樣跟住咁啊。在今年年頭嗰陣，佢就打電話俾我，同我講啊，佢四月中就結婚啦，咁樣樣就諗住揾我做兄弟，因為大家都認識咗廿幾年，咁同埋即係我同佢嗰個友情係幾特別，同埋幾深厚，即係除咗一般朋友玩樂間兄弟情之外，我仲即係對佢多咗一份敬意，就係我稱呼佢做師傅咁樣，因為佢有細個有教我打乒乓波，跟住我有一段時間每個禮拜都去佢屋企嗰度玩咁樣。咁佢叫我做兄弟啦，咁我咧就其實就好開心，亦都好想做。咁我當下第一個反應咧就係、是、開心咗一陣，跟住諗一諗。做你兄弟，我會唔會有啲陀手攣腳，或者有啲成為一個負累嘅角色咧？咁我就問佢，我話你知唔知即係女方嘅屋企人多唔多做警察啊，或者做即係政府部門啊、 公務員啊 嗰啲啊？咁跟住佢話唔使驚，你唔使理呢啲噶啦咁樣。跟住我就再問佢，我話因為我嗰陣已經係年頭嗰陣已經係應該係一月嗰陣，佢問我真係一月，我已經係即係答應咗會加入呢個公投制憲運動。咁我同佢講，我話四月嘅時候我可能會好忙啦，同埋可能即係忙其實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。我同佢講可能會再出名啲，即 係多咗曝光， 係啊多咗曝光啊或者知名度，我就問佢怕唔怕呢一啲麻煩？咁佢都話唔緊要啊，唔怕。跟住我又再同佢講問佢大概要即係做啲兄弟團咧，咁你都要開會同啲姊妹夾啊呢樣嗰樣，搞嗰啲 wedding plan 嗰啲咁樣。咁佢都話其實就唔係好忙，都係食幾餐飯咁樣樣。咁我同佢講曬啲之後，我諗住佢知道我的情況應該佢都話 OK， 咁我就滿心歡喜啦， 輕鬆一下啦，第一日開心一下， 係啦，跟住 放鬆一下，有翻生活， 係啦，跟住過咗一排咧，跟住佢就message 我，同我講話，都係寄張貼俾我算啦，咁樣，我第一下見到嗰個 message 就好，即係有啲失落，有啲唔開心咯，我覺得真係 點解會咁咧？ 即係我討厭政治，我即刻就會 係咯。點解會咁咧？即係做政治啦，做到因為政治變到你一啲以往嘅生活係唔會過得翻咁樣。即係明明係好閒嘅一件事，可能去一個聚會，或者係見一見啲舊同學，又或者好似你咁樣做兄弟，但係就因為你搞政治咁，所以就做唔翻啦。 係咯，我開頭有即係都幾強烈咁嘅諗法啦。跟住我嗰晚去到我問翻其他啲兄弟團啊，咁樣咁其實佢唔係所有兄弟團裏面唔係每一個我都認識嘅，因為我同佢認識係即係中小學階段，咁大學我自己唔生性啦，冇入到大學就冇得一齊奮鬥啊，一齊生活。咁另外又佢有啲大學同學，咁我諗翻就係、是可能我真係加入咗一個兄弟團裏面都未必係可以即係做到一個 balance， 即係未必我又未必認識曬所有，又要重新再打好啲關係啊，或者重新認識，同埋聽佢哋講之前預備嘅功夫都 真係幾忙， 嗯， 咁可能我啊自己都 做唔到啦， 係啦，就啊我就要將自己個諗法咧，即係 switch 咗去呢邊就，唉，我係其實係原本我自己都太忙，都唔會做得到呢一個角色啦，咁就唯有係咁諗咯。 OK， 跟住嗰晚咧，咁我哋佢安排咗我哋都係成班中小學同學坐一位，咁啊坐喺度啊，大家大部分都係88年我哋，咁啊好多。有建築師啦、工程師啦、會計師、老師、護士，即全部都銀行家咁樣，哇！全部都 專業人啦、 啊，係啦，平步青雲，啲話題都係講緊 事業有成啦、 啊，係啦， 或者都叫起咗步， 係啦， 有個穩定嘅生活先啦、 啊，係啊，有啲我真係聽唔明，即係當佢哋討論緊，即係。各自嗰個行業， 傾啲咩啊？傾緊行業入邊啲嘢， 行業入邊 跟住有好多術語咁樣。 係啊，即係叫做喺一個界別裏面工作，你梗係有啲話題啊，成啊。咁我自己好似啊脱離咗呢一個所謂正常工作嘅嗰個生活，我又唔係好喺呢一方面同佢哋溝通到。佢哋啊，譬如佢哋問我做乜嘢，我話做網台節目咯，同埋一啲關於。政治的工作，我又啊好難解釋得曬俾佢哋聽。 係啊，係 啦， 係解釋唔到， 解釋唔到。 即係你同佢傾，同佢講完話，你做緊啲咩啊？社會動員啦、啊，呢啲嘅嘢，即係去招收義工啊，去幫手做令更加多人登記做選民啊，呢啲佢聽完，哦，係啊，通常都係咁樣，即係佢都完全唔明白你係做緊啲乜嘢嘢。所以唯一可以講咪就話，我做網台主持咯。 係啊，係啊。 跟住下一句就係問你揾到食㗎？係 啊， 養到自己啊！ 揾到食，淨係揾到食咯，就係淨係揾到食咯，食到嘅， 食到嘅。 咁係啦，跟住啊，有啲咁啊，唉，呢啲答唔上嘴，唯有話當年咯，唯有講下即係。讀書嗰陣，大家嗰啲回憶啊，嗰啲經歷， 啲舊嘢， 嗰啲舊嘢。咁啊，我記得啊，跟住講嗰下有一次，我嗰個即係好叻，即係嗰個新郎嗰個，佢一個好叻嘅人啦。咁佢通常都係做班長啊，做 prefect 嗰啲咁樣。咁有一年咧，佢做班長嘅原本，跟住咧我即係我係好曳，好貪玩，好中意。突破啲規則嗰啲， 過度活躍嗰啲啦， 過度活躍啊，係啊，過度活躍。跟住原本我讀 C 班，去讀 D 班，咁我咧就數咗去 D 班嗰度上堂。咁喺中學嚟講，呢一件就唔係好似大學咁嘅平常事，我仲匿咗喺佢台底，匿咗成堂。咁後來咧，即係佢俾即係我俾人發現咗啦。咁佢一路佢都冇篤灰，非常之有義氣，成堂冇篤過出嚟。係即之後先至揾翻我原來嗰日我匿咗喺佢個台底嗰度，跟住就搞到佢冇班長做，係啊，跟住但係佢都 因為包庇 我啦，係啦，因為就係因為冇篤灰就要承擔呢一個咁嘅責任同後果。咁嗰日成班同學坐喺度聽，咁啊又聽翻我都覺得啊，成日好似自己都係會。貪玩或者衝動咧，就成為咗人哋嘅負累。我成日都有呢個諗法。就算係即係對住我屋企人都係咁樣，都係覺得可能而家咁樣都係一個負累啊。 會唔會啊？ 你會唔會啊？ 我會啊。 你屋企人有冇怪你啊？ 咩啊？ 你屋企人有冇怪？ 都不會怪我的，因為基本上都不會怎樣去見的啦，即見面都少見面的， 是啊，因為譬如那時候黃洋達去說服我加入這個公投制憲運動的時候，我都說我要一些時間考慮，我想嘗試先說服我家人，因為如果我家人都說服不了我，怎樣說服其他人相信我們那個理念， 你有特意說服他們 講了兩句發覺買啦，我就 唔得掂，都係說服唔到， 都係做啦咁樣， 唯有做啊， 唯有做。咁後來因為而家即係以往嚟講咧，我係好即係好重視屋企嘅，譬如我每次喺 澳洲回嚟啦，咁我第一時間係會想執屋先嘅，因為我覺得一個舒適嘅屋企好好緊要，因為無論出面發生咩事都好，翻到屋企可以 唔使理出面發生嘅嘢。 係啦，好好，即係可能啊，就攤喺梳化度咁咪一日。咁啊，首先就要唔好亂先，因為我都係比較中意整齊啲，咁我就就會執屋啊剩啊。咁而家我個狀態係點咧？就係、我唔係好做到家務啦，已經。跟住翻屋企咧係 瞓， 有啲係即係又好 碌 Facebook 咯， 好內疚咯，因為唉，我覺得屋企好似變咗我自己一個酒店 check in 嘅， 係啊， 淨係翻去瞓食，跟住家務都冇做，劈低啲嘢就走， 出門咯，係啊， 係啊，跟住就有陣時我屋企人煮埋早餐俾我啦，好其實好即係好好貼心。佢煮咗面，咁個湯同個面分開，咁我滾翻個湯，倒個面落去就食得咁樣。跟住我朝頭早嗰陣時，自己遲咗起身，都趕唔切食個面，就要出門口，就會唉，就會好唔開心嗰陣時。跟住夜晚翻到去，發覺即係個面冇咗啦，我又唔知佢究竟係倒咗啊，定係自己食咗咁樣。跟住就會覺得， 喂，講呢啲好好灰喎、啊！你講呢啲真 係，唔係因為唉，再唔講我就爆炸，所以 發泄下好嘅。 係啊，我真係有啲唔係好，唉，即係冇咗，即係冇咗部分嘅生活， 冇咗 部分嘅生活，係 啊。最大鑊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冇咗就係冇咗，時間是一路咁向前進嘅，永遠都不會停低。呢啲時光啊，冇咗就不會回翻嚟。呢一度係真係逼住自己做取捨。 係，跟住我屋企人咧，即係而家冇乜點溝通啊。咁我哋溝通嘅方法係點咧？就係 留子仔。 唔係，我係你聽我嘅節目， 你聽我， 可能你我屋企人家都聽。 你又係咁樣？ 我話係啊，我話我盡量喺節目嗰度話俾你聽，即係可能我想同你講嘢，或者即係分享翻我啲即係工作狀況，因為真係冇乜時間，跟住所以係咯，即係我 人生 屋企人係會聽我節目， 人生 有陣時會同我講翻啊，你邊一集講啲乜嘢啊？其實係點點點啊咁樣，咁就可能都要。透過呢個方式嚟溝通，直至久遠， 直至久遠， 係啦，所以就真係，唉，唔好意思，我會盡量做翻啲家務，咁啊休息一陣先。